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高考改革后首次合格性考试本学期末举行，两会上七媒代表表示传统文化教育应与文博机构紧密合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0年本市将实行新高考，新的考试方案将探索普通高等院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其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两种。7号，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将试行的合格性考试实施方案。首次合格性考试将于本学期末进行，学生报考前需进行网上注册。根据实施方案，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所设定的科目均列入合格性考试范围，考试内容为必修课要求为依据。合格性考试每学年组织两次，分别安排在每学期末，学生在完成每门科目必修课程之后即可以参加合格性考试。普通高中在校学生首次参加合格性考试时间为高一第二学期末，成绩以合格和不合格呈现，卷面成绩60分含60分以上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从2017级高一年级开始，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均需参加合格性考试，不再有条件准予免试免考。目前在校的高二高三年级学生仍按原规定会考，原高中会考政策将执行到2019年6月30号。首都博物馆首席研究馆员、全国人大代表齐梅上会带来一份建议，希望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实现金课堂、金教材，形成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成为具有制度保证的重要举措。同时，政府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设立专项资金，中小学可以借力大学、研究所、博物馆等文化学术机构，聘请这些专业技术人才作为教师，并承担相关的教材的编写，保证专业人才一定的工作时间、合理的薪酬，实现双方合作共赢。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总督学潘辉丽表示，如今的健康教育教材涉及面太窄，而且主题也不够突出，时下的健康教育教材有必要接受一次全面的体检。潘辉丽认为，应对健康教育教材进行系统的修订。在他看来，有了统一的教材体系，才能把科学的健康观贯穿始终。另外，健康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还应该把卫生以及食品药品等部门也拉进来，建立起大健康教育的观念。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教育参赞艾红哥6号在首尔表示，目前中国留学生占在韩外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同时两国彼此互为最大留学生来源国。中韩教育领域的交流对于推进两国外交关系发展有着积极和独特的作用。目前两国以高校间合作和留学生交流为基础，通过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共享教育改革发展经验等多种形式，在教育领域交流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图书馆是个朝九晚五的地方，上班族要是想去借阅图书，恐怕只能等到周末了。从本月起，通州区图书馆一层服务大厅延长夜间开放时间，由原来的18点延长到22点，方便晚归的上班族自由借还图书，还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在放学之后前来体验朗读亭的魅力，可以为读者提供自助借还书、自助办证、查阅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以及数字月报、体验朗读亭等业务。三月是自主招生申请季，如何争取自主招生的加分？3月10号，也就是这个周六的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第三场公益讲座将在财政部礼堂开讲。活动现场我们邀请到志愿名师赵晶、薛静以及高夏、郑璇老师，共同为家长带来主题为想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为考生和家长想解双一流高校自主招生的申请核心关键点，包括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之后对报考的影响，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问题的讲解等内容。在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及其团队老师面对面的沟通个性化高招志愿填报等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电话 400-600-7500， 您记一下400-600-7500啊，报名参加讲座。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我们是高职自主招生院校的专题咨询。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以及北京城市学院。关于这三所学校的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今天来到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三所学校哈，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贺继伟，贺处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招办主任曹博言，您好曹主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北京城市学院招办副主任孙玉琪，您好。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三位今天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关于高校自主招生的应该说是第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这个非常欢迎三所院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啊、而且今天呢还是三八妇女节，有两位啊女性朋友还在这个工作，因为我们有法定的半天的假期哈、啊、还没有享受到。好，那非常感谢。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三所学校啊今年的一个自主招生的相关的政策啊。那我们呢先把整体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东西呢给大家集中的说一下，因为很多三个学校其实是一样的，它都有这个整体的一个安排时间呀、啊、什么的。那么请贺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高职自主招生，我们学生呢报考就是自招啊，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这个一些比如说福利啊或者是优惠啊等等吧。嗯，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按照北京市啊统一的规定，今年的自主招生啊这个录取批次呢是放在了这个三月份进行。大概从流程我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这报考条件呢都是今年2018年的呀高考报名的考生。从流程来看的话有这么四项。首先呢所有的考生必须要网上报名。报名的时间呢是3月18日的8:30到3月22号的17:00。然后呢就是第二个流程的话就是现场信息确认以及呢免试初试的入学资格的认定。这个时间呢各个学校通常都是在3月24号一天的时间。如果报的不同学校呢那要去不同学校进行信息的确认。 嗯。 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要进行通过报名以后啊进行初试也就是笔试和面试这么两个环节。 嗯， 如果是呢免初试的嘛呢，免初试的话呢，那么就是直接进行面试；如果是呢，初试和面试呢都进行免的话呢，那么就直接就可以上入学了。 嗯， 所以大致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流程有那么四个部分。 时间和流程其实几个院校都这些参加高职自招的这个院校其实都差不多一样的哈。 对。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被这个自主招生录取了的话，就不再参加。当年的这个高考了是吧？ 对。 那刚才您说到了其实必须网报，而且这个时间上一般都是一样的，3月18号到3月22号，这应该是北京市29所高职院校的统一的一个报名的时间。 是。 22号截止。 对。 这个日子呢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另外呢就是每个学校呢会有它的这个笔试啊面试的时间啊。像这个您这儿啊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是笔试和面试这两项是吧？ 也有按照北京市今年的这个规定啊，对这个免初试和那个免复试的呀，政策呢进行了调整。所以说呢，我从我们学校来讲的话，也是按照北京市统一的要求，来进行的。今年呢，也有一些就是免初试和全免的这些政策。 政策这个政策，据说今年也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哈。曹主任，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免的这些条款都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学校又该如何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的？ 根据北京市的统一规定呢，我们学校呢今年增加了免试入学条件的设定，是依据北京市的统一规定。但是呢，我们学校的空乘专业是要求必须参加免试的。即使你具备了免试的资格，也必须要参加面试，因为它有一个相应的那个身体素质啊、形体啊，还有容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面试。 这是这个专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哈。 对。 还有就是每个学校有初试和面试，但是首经贸密云分校在这个之外还有一个综合的测试，是吧？ 综合素质是让学生提交相应的成长过程材料，我们根据提交的材料来给他一个综合素质的测评成绩。 这个成绩是要计入这个总分的。 总分的，对，总分呢是300分，其中呢笔试、面试和综合素质各占100分。 各占100分。 对。 那么笔试的与书外的三科的成绩， 笔试呢是，对，它是卷面是总分是300，然后除三折合成100%。 也就是说我们的满分呢应该是300分。 对对。 好，那这个是首经贸密云分校啊，在这个考试的时候的一个分数的算法。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空乘专业它可能是有一个特殊，所以呢即使符合条件也不能够面试。 对。 那我知道这个北京城市学院也有相关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专业，即使符合条件也是不能免试的。 是的， 孙主任。 对，像我们这个今年我们开辟了一个跟丰台区教委合作的一个定向培养班，是在学前教育专业。这个班还有我们的护理专业，我们都是不允许免试入学的，就哪怕学生他是满足了免试入学的条件，我们也必须要让他参加面试。但是他如果满足了我们免笔试或者是免面试这个条件的话，是可以不用笔试的。也就是说这个护理系列专业以及这个学前教育当中的丰台区教委定向培养班只有这一个，因为我们学前教育呢有三个不同的，只有这一个是必须要参加面试的， 就是丰台的这个像定制班的。 对对，还有就是护理的全部的2年制和3年制都是需要面试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免试入学条件当中有一条啊，可能是有一些调整，就是大部分的学校可能执行的这个语数英三科会考成绩 B 及以上者是可以免试的。我们学校呢就是说这三门当中如果2门成绩为 A 1门成绩为 C 也可以。 就是说在个别的免试的条款上会有一些变化。 对 对, 对，这些反正都是在网站上考生们可以自己去查询一下。 对。那贺处您这儿就是所有的专业只要符合免笔试或免面试条件的，或者都免的，都可以免的这个条件，就可以了，是吧？没有特殊的专业的要求吗？ 应该是这样，这是按照北京市统一的规定。但是呢，有些专业，你像刚才曹老师提到的这个空乘啊，我们也会根据他的这个学生提交的材料啊，也会适当的进行考虑，他的那个是不是满足符合这个报考的条件。 所以这些专业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出来的专业，比如说空乘专业、护理专业哈、学前教育专业，大家其实都一想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这个是不能免的哈、因为有一些特别的条件我们还是需要看一看的。好，那这个呢是和我们密切相关的啊，一些这个报考流程上每个学校相似度极高的部分，我们在这里呢统一的给大家呢做了一个介绍。那么北京市29所高职院校呢在3月11号啊还会有一个大聚会哈、地点呢就在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贺处这儿哈、在您的学校。那么在这个咨询会上29所院校都会参会，是吧？ 是的。 那么大家可以带着什么样的问题来呢？ 应该说所有的考生及其家长只要是关注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招生的都可以去。 然后呢带着各种问题都可以去。 嗯，3月11号也就是这个周日 啊、 上午8:30开始。 对。 是半天的时间吗？ 半天的时间。 嗯。好，那大家呢可以查询一下北京市29所这个高职院校啊，今天招生都有哪些自主招生的，然后可以去感兴趣的这个学校，您到那个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都可以看到哈。这个地点您要不然先说一下。 好，我们学校的地点的话，在北京市石景山区， 嗯， 石门路368号。嗯，如果从百度上或者从那个咱们导航上都能一搜的话，就能搜到这个学校。嗯、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给大家做了预告了啊，周日上午8:30啊，自主招生，相关问题都可以在这儿呢得到一个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分别就每所学校今年的自招政策呢做一个专题的讲解。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关心的学校把问题呢发送上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2018高职自招的相关政策，我们今天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来先来了解一下。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1956年，国家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隶属北京市教委，是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一所学科类别齐全、面向全国招生的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是一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公办院校。学校地处石景山区，无分校，占地365亩，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学校设施齐全，教室具备多媒体教学功能，有实验楼、体育馆、网球馆、标准游泳馆、400米标准塑胶田径场等建筑设施。学校建学训一体实训室143个，校外实训基地230多个。学校现设6院2部，分别是机电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建筑与测绘工程学院、文法与管理学院、基础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体育部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共开设专业35个，其中国家级示范性专业5个，北京市重点专业7个。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企业奖学金、单项奖学金、新生奖学金等，并且每月发放每人60元生活补助，此外还拥有充足的勤工助学岗位和多种补贴措施。学校每年择优推荐15%左右的应届毕业生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专接本考试，对接本科院校为北京建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台湾应用型大学。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就业，先后与正大集团、中铁建集团、蒂森克鲁伯公司等世界知名企业实施订单培养。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8%以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在北京市高职院校中稳居前列。2012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就业50强高校。 好，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学校的概况和简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贺纪委处长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所学校它有什么样的特色，什么样的专业啊？你喜欢什么？感兴趣什么？也可以呢，在这个贺处长给大家做介绍的过程当中呢，随时的我们来交流。好，那这个我看了一下哈，我们的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计划哈，一共是30个专业。 30个专业， 好多哈，30个专业。但是今年呢，其实有几个专业是新增的， 对， 就是3个专业是新增的。那我们呢，先放下其他的这个27个不说啊，先来看看新增了哪3个专业。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正如刚才啊，在我们短片当中所说啊，我们学校呢，确实是有60多年的办学历史。在这历史长河当中呢，这个学校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品牌的优势。 嗯， 你比如说是全国这个百所示范性院校之一。 嗯， 同时呢还是就业50强的高校。同时呢也确实是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毕业生。 嗯， 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世界四大男高音之一， 谁？ 戴玉强老师就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真的？ 对对对。

问的是哪一所学校啊？那么稍后呢，询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进行交流哈。我们也会把问题呢提给我们今天的嘉宾。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哈，有30个专业，其中呢3个是今年新增的，当然都是紧跟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啊，增设的这些专业。那么具体的专业的一些情况，大家呢在这个官网上应该都可以查到，是吧？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我们会在官网上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哈，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在这里可以享受到的一些，比如说师资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实训设备啊、硬件啊，还有就是大家年轻人嘛，文化体育项目啊，我们这里呢都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哎，我们学校确实办学这个将近60年历史啊， 对，56年哈，这是老牌学校了。 哎，从现在来看，硬件设施确实非常齐全。 嗯， 我举几个例子，你想，我们有2个室内的这个体育馆， 嗯， 一个网球馆，一个游泳馆， 嗯，还是标准游泳馆。 对对对，还有一个学生活动中心。 嗯， 哎，这个文体活动呢也是非常丰富多彩。 嗯， 我们学校呢建有男女的篮球队。 嗯， 同时呢，我们从去年。就是世界冠军啊，佟玲老师，在我们学校建立那个乒乓球的俱乐部，他在指导我们学校的乒乓球队。 嗯， 如果是咱们考生当中啊，如果是比较感兴趣的，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特长的呀，我们欢迎这些同学们可以踊跃的报名。 篮球啊、网球啊、乒乓球啊，爱好者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很好的场馆。 对对对， 嗯， 学校还有合唱团啊，包括乐队呀、都是有的、 嗯， 尤其是各个专业的社团。 嗯， 你比如我们。连续几年啊，这个机器人大赛在全国获得第一名，连续几年荣获第一。 嗯，而且我觉得有合唱团啊什么的，其实您可以把戴玉强老师请回去哈、给学生做辅导什么的，都是校友。 是的。 好，那这些呢，我觉得特别可以满足年轻人的那种对这方面的需求哈。那还有像我们的这个一般高职院校都是有这个实训室的哈，而且我看实训室有。143个，校外还有那么230多个。 对 的。那么这些我们的学生都可以在里面做什么呢？ 你比如我们学校，你像这个根据不同的专业啊，所有的专业都有自己的实训室。 嗯。 你比如空乘，它有模拟舱。 嗯。 你比如我们这个 3D 打印，包括机器人，包括无人机的这一个测绘，那个还有这个咱们那个宝石鉴定啊。就是类似于所有的专业都有自己的实训室。 嗯， 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咱们的3G、4G 啊，这个通信技术， 嗯， 这个全都有， 都可以在里面实操， 都可以。 那是不是将来就是直接到工作岗位上以后就不会有那种适应啊或者生疏感，直接就可以上手？ 是的。 嗯，那都是模拟现在的这个真实的环境设置的。 对对对。 嗯。好，那这个是一些这个硬件设施非常强。那既然是这个60多年的这个校史，那么这些设备是更新啊，就是现在这么快，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和现在完全接轨了呢？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专业的建设啊，都是切合这个现在的是那个现代需求。 嗯， 你比如这个3D 打印技术，这个刚。那个 就什么最新，我们就这些设备就全都是 对对对对 实时的， 对 与时俱进的， 是的。 哎，那您能，我特别好奇啊，这30个专业里面有哪几个专业，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校龄一样长啊？ 哦，这个我们学校就是当时办学的时候，最长的一个就是测量，和地质。当然，地质现在呢，我们进行改进，将这个专业进行改进。你像这个宝玉石鉴定技术啊，包括咱们的我们还有的建筑工程啊，这都是改那个后期改进的这个专业。 哦，那其实跟学校其实年龄差不多， 跟和学校的年龄是一样长的。 嗯、 还有我们的机电一体化技术。 那就是它这个都一样的长，就说明它的机电会很深。是吧？ 是 这里面，参与插一个问题啊，小永丽想问一下，说参加高职招生就。不能参加高考了吗？ 参加高职招生、可以参加高考，如果是被录取，你又同意了，这是那个不可以参加高考了。如果是说没有被录取，然后的话还可以参加高考。 嗯，好，那么大家相关问题还可以继续提上来啊。根据每个学校的，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提这儿。如果说关于高职自主招生的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 来提出来，我们会请嘉宾呢来给做解答。好，那看一下这个我们考试啊，刚才我们说了有笔试啊，有这个面试哈，我们有这两方面的那个内容是吧？那笔试考什么？面试我们又侧重在哪儿呢？ 好，我们按照北京市的这个要求啊，所有的我所谓的这一个笔试，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初试。 嗯。 它是那个考语数外这三科的文化基础知识。 嗯。 都是纯客观题。 嗯。 这个面试的话呢，我们也称为是复试，主要是考这个考生他所报考的专业的基本的素质，如读诵能力啊， 嗯， 还有表达能力啊，行为举止啊，有些也要考虑他的长相啊。身高啊，你像这个空乘啊，对吧？你像我们那个还有一些，你像汽车， 嗯， 就是现代汽车，就是那个新能源汽车， 嗯， 像这样的话，那你就是是不是有你的色弱呀？色盲啊，这是不适合的。 就是分不出那个线的颜色是吧？ 对对对，所以就要进行测试。 测试哈，那不同专业的这种面试或者说是复试的就是基本的比如素质要求差别特别大的，是不是要分开考试，有不同的题目？ 不同的专业面试的场景和面试的要求也不一样。 不一样哈。 对。 哦，那最后怎么样来和这个分数呢？ 好。这就涉及到我们整个成绩的评定啊。 嗯。 我们整个成绩呢是分初试成绩，也就是笔试成绩，和这个复试成绩，也就是面试成绩。 嗯。 整个加起来我们是设满分是900分。 嗯。 同时呢考虑到咱们考生有一些特长以及平时的成绩。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有加分项。 嗯。 你像包括这个平时成绩我们也有加分项。我们加分最高分是50分。这个特长的话呢也有加分项，最高分也是50分。这样一来我们整个的成绩评定下来是1000分。 哦，这么多呀。 对。 那他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加分项必须是考生你要提供你日常的平时的一些成绩单什么的是不是来做？ 是 的。包括获奖啊什么的都算分数在里面。 对对对。 哦。那这1000分呐、 啊。啊，1000分。他只不过是我们是折合。 折合最后折合成多少呀？ 啊、对。你比如笔试成绩按照卷面成绩是100分， 嗯， 我们这个折合成就是400分。 哦哦哦， 哎， 哦，这样加 啊？对，是给他将它扩大。 那最后 将他的笔试成绩啊，包括面试成绩、啊嗯，我们给他扩大化。 啊、 嗯，哎，就是总分呢，就是1000分。 哎，那个就是，比如说在您那儿的最高的那个分数，最后得多少分？ 最后，你比如。 中等也行，差不多的。 中等，我们通常情况下大致在800分左右。 哎呦，就是说，我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分折合的，一般都是比如说300分、200分，我都是这种概念啊。 没有没有。 但是我们学校是这样折合的。 对对对。 哦。 你像这个我们这个初试，如果是说你免初试了或者免笔试的话呢， 嗯， 那折合成绩就是350分。 哦。 哎，满分是400分。 打个折。 对对对。 哦。好，那这个是我们计算。哎，这个当初您设计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为的是什么呢？ 啊，这种设计啊，如果是采用我们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是采用百分制的话呢，这个学生之间的差距，差距是非常小，容易产生一种，容易产生这种误解。 哦、 你比如说两个成绩差0.0几分、 哦， 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将这个成绩给它扩大以后啊， 嗯、 这样的话这个成绩。他的分数就拉开了、 哦。那我一会儿得问问，如果不这么设计的学校，会不会会产生就是刚才您说的那种误差误解啊？每个学校的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那您这个面试和这个笔试，是分两天来进行吗？ 好，这就涉及到我们学校，我们那个考虑到。那个学生啊，因为他地处的那个地域不一样，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笔试，也就是初试， 嗯， 和这个复试，也就是面试的话呢， 嗯、 我们是放在一天，都是放在3月31号， 嗯， 我们上午9:30到12点， 嗯， 是进行这个笔试，也叫初试， 嗯， 然后下午1点半开始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进行面试， 哦， 一天完成， 一天就完成了， 对， 这个还挺人性化的，让考生呢。不用来回的跑路哈， 是 我们是在石景山是吧？ 对， 嗯，好，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啊，来这个

京藤高速直接到我们学校的门口。 门口。 哎，对，非常方便。 对，其实不在远，就在于说是不是有车能直达。 哎，对， 这个就是最幸福的事儿。 交通很方 便。另外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哈，在这个介绍当中啊，像招生计划和学籍注册呢，都是由首经贸统一来管理，统筹来管理。是吧？ 对，是这样。 那这个学籍管理既然统一来管理，那我们在毕业的时候，这个毕业证上是怎么体现的呢？ 毕业证的发放呢，盖的章呢是首都京津贸易大学， 就是整个就是首经贸大学的章。 对，对。 哦，那还有相对我们要独立管理的是教学呀、就业创业这些工作哈。 对。 那么这里的师资怎么样？ 我们的师资呢是由三大块构成的。首先呢是由首经贸总校常年来派教授呢承担我们的主干核心课程的教学。再有一块呢就是我们学校的有一个非常这个结构合理的一个高素质的一个师资队伍。再有呢就是从企业聘请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有这三大块构成。 它是由这个首经贸学校派来的。 对。 我们自己独立的，然后从外面聘来的。 对。 啊，一块儿。哎，那还有一点就是设施这方面，怎么样配套的？ 设施呢，每个专业都配有相对的实训室。这里要重点提一下我们的空乘专业啊、因为我们跟那个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赫处那儿、是吧？ 不是，我们跟那个首都机场那个 订单 对 是吧？ 对对、然后呢，他在这，我们是他的人才培养基地，中航联盟的培养基地。然后呢，我们建有很完备的设施，然后学生可以在仿真的工作环境下进行各个专业的学习。 看来这个实训，因为今天来的三所学校全都有空中 对 这个乘务专业哈、所以这个实训基地一定是仿真的环境哈。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专业呢，是首都机场的一个定向班。出来之后都去机场工作。 对，是、主要是 今年我一看计划数应该是30个人哈， 对，30个人 ，所以大家也记好了。刚才一开始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了，我们唯一不能够免面试的， 对， 就是这个空中乘务专业哈， 对，必须参加面试。 好，那刚才我也说到了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既然有这个头衔，那我们的这个有几个专业，其实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升学的机会特别好。 就是现在家长和考生关注升本的热度也比较高。 对， 就是目前我们学校呢有6个专业方向呢是第一学历升本的院校呢是首都经贸大学。 这个好像也是挺独特的一所学校。 对，因为其他的高职院校可能都升到联合大学。 对，或者其他的一些哈，但是我们是升到 总校。对，总校。 总校。大概这6个专业是？ 是会计、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跨境电商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互联网加国际商务、旅游管理和计算机应用技术。六个专业方向。 六个专业。都是可以这个第一学历专升本到这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对。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考生和家长会觉得哎这不错哈。 对。 这是一种方式，其实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升学方式啊，升学渠道还挺宽泛的。除了升到这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接本科以外啊，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高自考本科。 对。是我们学校和天津理工大学高自考本科课程的学生可以参加这个辅导。然后在学校就读专科层次的时候呢，同时可以学习高自考的本科课程。考试合格以后，学生可以获得在获得专科毕业证的同时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 那也就是说其实可以用3年的时间一块完成专和 本 的 学习 课程。 对，这样就提高了他的就业门槛。 对，他省了很多的时间哈。 对， 高自考就是自学考试呗。 对，就是这样。 那么按照这个天津理工大学他的这个高自考的课程设置来报。 我们利用他的课余时间，比如晚上和周末进行辅导。 在我们学校自己就可以来学了。 对，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升学渠道还有哪些呢？ 还有这个远程教育的本科，这是在学生的毕业季 就是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才可以学的、 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专科直读硕士研究生的这么一个渠道、 嗯、 如果有意愿的考生和家长呢可以详细的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好的、嗯、那这个远程教育本科啊我以前听的少，那如果要是毕业之后、 嗯、 他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这个学历或者学位证书呢？ 也是本科的学历和学位证书、 哦、只是他的途径不一样、 嗯、 远程教育、 啊只是他那个学的起点比较晚了，就在毕业的那个学期才可以 学，才开始， 对， 嗯，但是这个会用多长时间呢？如果最顺利的下来的 话，应该两年就可以了。 两年， 对， 哦，那这个也还挺好的。 嗯， 他这个是报考的，也有对接的学校吗？ 是北科大。 北科大， 对， 北京科技大学， 对， 嗯，所以说我觉得省经贸密云分校非常有特色的，我认为啊是这个它的升学渠道特别的宽泛， 对， 而且大家的可选择的这个余地又特别大，这也是重点推荐给这个考生和家长哈、啊、其实在选择的时候真是可以选可以考虑啊这方面的一个优势，因为大家可能毕竟可能不会满足于说我上到这儿就完了，我一定要去再学一点，这样的话你将来再往上比如找工作啊什么的，有可能平台会更好、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共有16个专业哈，那也请呢曹主任您挑几个专业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啊、行，今年我校呢是计划招生了16个专业，计划招生了300人，这个给大家介绍几个专业，首先是会计专业，这个是我校呢就是一直是我校的骨干专业，这个专业呢它是实施理事一体岗政合一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然后呢在课程中呢非常注重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那么学生呢这个专业对接的升本的院校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嗯，对，嗯，也是我们的序号为01的专业， 排在首位的， 排 在首位的。第二个是旅游专业。那么这个旅游专业呢，是充分利用地区旅游的产业优势，构建三层次的理论加实践的教学模式。然后呢，这个旅游专业的升本院校呢，也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您说的地区旅游产业优势，那指的就是我。在北京吗？ 对，北京及密云，对， 哦， 因为密云大家知道是一个生态宜居的、 好地方， 对， 这是旅游管理，那它等于是基于了一个互联网作为平台的这么一个，跟传统的旅游管理专业还会有一些不同吗？ 互联网加，那么在开设课程方面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课程。 那我们的这个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在这个上学期间是不是也就有机会，比如说出去带个团呐、啊，做个实习导游什么的？ 啊，对，像有一些旅游大会啊，或者是各个旅游公司的一些活动，我们学生是经常参与的。 那个是我们学校自己找，学生自己找，还是说 学校组织的？ 学校组织， 对，学校组织、 我觉得相对来讲应该更安全。 对， 是 企业找到我们学校， 更有保障。 对，为学生提供这样的锻炼的机会。 好，那关于这个旅游管理和会计专业呢，我们在这一段呢给大家呢来先说到这儿哈。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那么相关的专业如果您感兴趣的，也可以让曹主任呢在稍后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些特色。那么关于高职自主招生，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今天在场的嘉宾呢进行咨询。好，听众朋友，我们稍后在广告之后再和大家一块儿来进入今天的高招直播咨询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

空中乘务的这个姑娘们啊，当然还有男孩也可以吧， 可以， 不止只招女生哈， 对， 都可以呢来报考这样相关的专业。那么我们学校呢，一共的这个拥有这么多十多个专业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招生简章上啊，去详细了解其他的一些专业特色哈，一共是16个专业，那么大家呢可以去一一的来对应一下，看看哪个是自己呢合适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您也说了，我们的这个考试呢和成绩评定呢可能跟其他学校有一点不同，有笔试，然后呢有这个面试，但是还有一个综合素质评价哈。 嗯， 综合素质评价和各种取证获奖有加分。那么大家这个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奖项，比如说我可以提供给你能够获得加分呢？ 那么在3月24号现场确认的时候，请各位考生注意，一定要把这个提供个人的成长记录、推荐材料，比如说学校给你写的推荐信，然后还有你的各类技能资格证书，因为有的是中职的学生嘛，还有考生在高中阶段获得的三好生、优秀干部、优秀团员等荣誉证书，各类比赛获奖证书和各类优秀称号等证明材料，这些都是我们按照级别加分的。 所以大家呢去确认的时候啊，3月24号， 对，3月24号 去确认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这个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哈一并都带去，原件复印件。 我们审原件收复印件。 好的，3月24号，这个3月24号这个日子啊，基本上也都是所有高职院校的一个现场确认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这，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时间哈。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我们的问题哈，就是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和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学生在待遇方面一样吗？因为我们有统招的哈。 是一样的，我们的计划呢一般是自主招生和统招是一半的，然后自主招生进来的考生和统招进来的考生所有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在这方面大家呢这个是不用担心的。那么这几年来我们的就业率能够达到 98%以上，就业率 98%以上哈。好了，那么关于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的相关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那么其他的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可以陆续发来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呢给大家呢进行解答。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们今天呢是第一期进入到学校的专题咨询当中啊。那么具体的排期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可以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学校。好，我们接下来继续。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3月是自主招生申请季，如何争取自主招生加分？3月10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第三场公益讲座将在财政部礼堂开讲，活动现场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薛静、高夏、郑璇等共同为家长带来主题为详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解析双一流高校自主招生申请核心关键点，包括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后对报考的影响，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问题的解答等内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个性化高招志愿填报等问题，请您拨打报名预约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城市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综合性普通高校，创建于1984年，具有颁发国家承认的研究生本科学历学位资格，并举办中职、高职专科教育，软硬件设施过硬，办学规模稳定，学校拥有中关村、航天城、顺义洋镇等多个校区，设置理工、文法、财经、艺术、外语、管理、医药等学科门类100余个专业，全日制在校生20000多人，教师队伍以双师型人才为骨干，并配以多语种外教和行业产业部门的工程师、企业家、技术专家，结合市场需要设置学科专业， 注重学生实用能力培养，努力培养大批城镇化进程急需的应用型优秀人才，并积极造就一批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服务等领域的高水平精英人才，搭建实践育人平台，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新领域。学校与近百家大型国有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育人、科研、就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全面深入合作。学校与英国华威大学等近50所国外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际交流。除留学深造外，每年还输送数百名学生赴海外实习工作。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城市学院的招办副主任孙玉琪，您好。 主持人好。 我看了一下今年呢，这个高职自主招生北京城市学院呢，应该是有一二三四五，我这么算五个，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其中像学前教育就有三个啊， 对， 然后护理又分两个。 是的，我们今年就是在这个专业上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五个。 但是有一个这个特色，或者说有多个特色和亮点呢，在这儿我们要先给大家呢来说一下，就比如说这个学前教育专业和护理专业，它还真的是和其他不太一样，因为它分的是两年和三年的学制哈。我们是为了满足不同基础的考生的需求，那么这个不同基础的考生分别是。 那我就把这两个专业的这个特点先统一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护理和学前教育呢都有两年制和三年制，为什么呢？因为两年制我们是专门为在中职阶段就是学习这个专业的考生专门开设的， 因为中职的时候他已经学了， 对， 一直在学。 而且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两年制的护理专业，我们是只招收这种普通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的护理和助产士专业，并且三年学制以上的这个毕业生，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中职阶段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 所以他们再读两年， 我们也是为他们节省时间。然后像这个三年制的呢，就可以面向这个普通高中的学生就可以报了，因为很多普通高中的孩子虽然致力于学这个专业，但是他们没有基础。但是中职的学生如果觉得还是希望继续夯实基础的话，也可以报三年制， 也可以， 对，只不过是普通高中的不能报两年制，对。然后像这个两年制的学前教育专业，我们也是只招收普通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这种学前教育专业三年及以上学制的学生。 那在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哈，也是我们今年招生的一个亮点，也就是刚才您说的，在这个免试的条件当中，即使够了条件也不能免的这个学前教育的一个定向班， 对，叫做丰台区教委的定向培养。那么对于学前教育这一块呢，我们学校今年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因为您可能知道，就是咱们北京市有一个政策啊，是这个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的行动计划，它是从2018年到2022年， 我们做过这个节目， 对，它就是为了要解决咱们北京市这个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来源严重不足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学校也被列入了这个计划。那么经这个北京市教委的批准呢，我们学校在今年确认成立了北京城市学院的师范学院。那么我们就成为了继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的师范学院之后，咱们北京第四所规模化培养师范类专业的这种高等教育院校。 那也就是说以后呢，想要做这个师范工作的同学、考生啊，都可以再考一所学校， 对，多了一所学校，是的，而且我们在这个这个师范类专业呢，我们的涵盖面比较宽，除了学前教育之外，我们一些中小学主干课的一些学科，还有像音乐、美术、书法，还有一些艺术、科学教育的，我们在本科和这个高职专科和七年贯通当中都会有涉及到。那么对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丰台区教委的定向培养班呢，我们是一种创新的这种幼儿教师的培养模式。 那它有什么区别于其他的这个学前教育专业它的特色？ 首先从这个费用上来说，我们这个专业的学费是13900， 是便宜还是贵？ 每年其实相对于公办学校的，今年招收这个学前教育的专业的学校非常多，那么也是响应这个计划吧，然后 我们的学费在跟公办学校相比的话肯定是高的、 嗯、 那么这个专业它的学费呢是由丰台区教委来全权承担的。 哦，那我学生自己是不用花钱的吗？ 啊是的。 哦， 而且呢他这个就是他为了要培养这种适应并且能够引领学前教育发展的这种应用型的幼儿教师、 嗯、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国际化。 对，因为呢就是这个丰台区教委啊，它是我们北京市的校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的一个单位、 嗯、 我们一直跟他们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那么今年呢他们就跟我们联合起来来培养这种国际化创新型的这种幼儿教师这个项目、 嗯、 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定制培养班。那也就是说这个专业的学生他在校期间是由丰台区教委以这种等额或者是大于学费的这种奖学金的额度来给学生做资助的、 嗯、 并且呢通过选拔可以参加一些公费的国际交流学习，而且学生如果是升本的话他在这个费用上也会有一定的资助，而且这个学生毕业以后呢都可以在丰台区辖区的各级各类幼儿园里面去任教。 嗯嗯，我觉得如果是丰台区的考生的话可能会更近水楼台一点，将来工作的地点也会在家门口。 嗯, 嗯对。 嗯。好，这是这个丰台区教委定向培养的幼儿教师的一个定制班哈、 嗯、 而且呢是这个学费啊由丰台区教委呢来支付。 对， 未来的一些公费国际交流啊学习啊等等也是如此哈， 会有这样资助， 不用花什么钱。 嗯， 那如果是专升本学习的话我们的学前教育会对接哪儿呢？ 也是我们学校、 哦、 因为我们学校有本科、 嗯、 有学前教育的本科。嗯， 就是那这个师范学院也是在师范学院吗？ 对 哦，就是新成立的这个学院。 新成立的学院、 哦、 嗯， 太好了啊，这是一个今年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吧。 嗯， 应该也是对我们学校的一个肯定。 是的， 把这个师范学院设在这儿哈、啊、 是的。 好，那这五个专业当中其实呢每一个都是挺有特色的，你比如说这个中药学啊， 嗯， 职业药师，这是一个方向吗？ 对，因为这个职业药师的资格证呢是要在学生有从业的经验了以后才可以去考取的一个行业的证书，但是我们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么我们学校的中药专业成立的比较早，是1988年就开始办了，而且呢我们是一直以这种传承咱们祖国的中药文化为己任的，而且我们学生的就业情况非常好，就是中药这一块儿一般都是在就业环节当中就业非常快的，任务完成的也非常快的，而且我们的学生很多都是活跃在咱们北京的这个药品的经营企业、生产企业、医疗机构、临床的试验机构，还有一些药品的监督机构，比如说像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还有同仁堂啊什么的，都有很多咱们学校的毕业生。 嗯 嗯， 所以这个中药专业哈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嗯， 这里有一个专业哈，听着好像跟其他很多的高职院校的专业名称都差不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哈。 嗯，是的。 那这个专业和其他的就专门连学校名字就叫差不多这个名字的这个学校，相关的专业，它最大的这个特色和区别在哪？或者说有区别吗？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 因为就是我们学校在做这个专业也是非常专业的、 嗯、 而且我们学校的这个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和地铁公司也是有合作的、 嗯、 就是学生对口就业率是非常高的、 嗯、 就比如说是，而且我们学生在工作岗位上确实也干得比较好。 有特殊的人才吗？ 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啊、 因为我们04年就开始做这个专业了、 嗯、 那么我们有一个毕业生呢，他现在已经在这个北京地铁运营控制中心成为了一个高级的行车调度管理员，而且在2011年到2012年他获得了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这个交通行业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嗯、 2012年呢他也获得了北京市交通行业首届的职业技能大赛行车调度员决赛第三名。 嗯， 从2012年到2014年这个学生呢他连续三年荣获了北京京港地铁公司安全先进个人的称号，所以我们在校友活动的时候他回到学校说的话其实对我们招办的老师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 嗯， 因为他说就是成为一名这个地铁人吧是他从小的一个梦想，然后他今天取得的这些成绩啊收获都是曾经母校细心的栽培分不开的，而且他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努力可以回到学校来继续的来 深造，为学校争光、哦、我们听了之后真的非常感动， 觉得自己的工作太有意义了 是的是的、嗯、 所以说呢无论是什么样的行业，只要你肯付出很有努力的话、嗯、其实都可以做到这个行业里面的最好、啊、 对，认真做好一件事。 嗯， 嗯， 好，那么再来看一个专业，空中乘务。今天我们三所学校全都有这个空中乘务专业哈、嗯、来说说您这儿的特色在哪儿。 我们呢这个本科我们也有这个专业是在顺义校区。然后今年呢我们特别为了响应咱们北京市的这个中高职衔接的试点，以这种强强联合的模式来打造优质专业。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空乘专业是在昌平的这个北京昌平职业学校里面。而且呢我们这个专业今年把它设置成两年制。那在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学校的大部分的两年制的专业都是只能有这个中职学校的学生来报考， 对， 但是空乘这个专业呢我们没有这个限制、 嗯、 就是普通高中的学生和这个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都可以报考。 嗯， 那么昌平职业学校呢，他在办这个空乘专业这一块在咱们北京是非常棒的、 嗯、 因为他拥有一个就是咱们国内首家这种航站楼式的实训基地，大概是投资了1600万，占地800平米，他以这种全模拟的这种实训教学的这样的方式来做，所以我们跟他们去做这个中高职衔接试点也是很放心，经过多方面的考察才决定这样做的、 嗯、 而且在师资力量这方面也是非常好的。 好，这是这样，人有三样不能失去，这位朋友说呢，就是中高职衔接的教学课程有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这些所有的虽然我们是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去培养，但是所有的教学计划啊，教学计划的执行，师资的配备等等，都是由我们学校来统一来进行，根据国家的规定来执行的。 嗯嗯，好，那这五个专业呢其实我们已经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哈。那关于这个考试方面、嗯、我们也给大家说说我们的这个分数的合成，我们有面试有笔试，那直接相加就可以了吗、嗯、 对，笔试它的满分呢是300分，面试的满分是200分、 嗯、 计算这个成绩的方法就是把两门成绩相加。 嗯，满分500分、嗯、 对、 哦、好，那关于这个面试和笔试的时间，我们是分在一块儿还是分开来？ 我们是分开的、 嗯、 我们这个面试的时间呢是在3月31号的下午和4月1号的上午，这个我们各专业的面试安排好之后会在学校的网上去公布。那么笔试的时间呢咱们都是统一的，都是在这个3月31号的上午。 嗯嗯，好，那关于录取的一些办法啊，包括一些免试啊、嗯、这个条件呀、啊、这些更为琐碎的这个条款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不一给大家来叙述了、 嗯、 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大家呢可以去关注啊这三所学校的官网上面呢都会有，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提出的问题吧。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已经进入了我们2018年的高校的这个直播咨询节目了，相关的学校啊排期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给大家公布，您可以有选择的来收听。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继续北京城市学院的那个问题吧。我觉得这个三所学校都可以来答一答、 嗯、 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志愿填报我们一般可以选择几个专业来报？ 我们学校呢是可以填报1到3个专业，并且选择服从调剂。如果是三个志愿都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其他专业还有缺额，并且他也能够进到我们的总名额中，我们就可以给他分配到一个专业。 进去之后还能转吗？ 是有的。我觉得现在各个学校对准专业政策这一块越来越很人性化了。对，其实这个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很好体现。 对， 嗯。 所以呢这个北京城市学院的这个填报志愿是这样设置的哈，我知道、嗯、首经贸密云分校其实会有不同哈，曹主任。 我们呢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嗯、我们设置了可以填报5个 专 业方向。对、嗯、5个专业方向 、 嗯、 其实我觉得报五个呢也有它的这个理由，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相关的专业，您比如说6个能直升首经贸的接本的这几个专业其实都有一点这个相近，我估计课程什么的可能都有一些交叉 啊， 所以大家实在是有时候 不知道选哪个好的话就都写上，然后呢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再说了。 对，如果要写上服从调剂的话，那么机会会更多。 对，所以呢三个有三个的好处，五个有五个的好处。来问问贺继伟，您那儿这个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志愿填报这方面是什么限制呢？ 一般来讲的话，通常都是三到五个专业来进行设定。 嗯、您那儿 尤其是那个学生的话、嗯、还可以在那个相同或者相近的专业当中呢进行调剂。 嗯。 这样也就是说每个专业呢只每一个志愿的话只能填报一个专业。 嗯。 就是你要选准一个专业。 嗯。 如果是说这个专业没有被录取的话呢、嗯、可以调剂了相近的专业去。 嗯。这是都可以的哈。 对。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来看一下吧。可以走读吗？现在上大学好像都得住宿吧。 我们学校是这样，就是本区的考生啊、在跟家长签订协议的情况下可以走读的。 可以走读啊、 嗯、 那我们其他两所学校呢？ 我们学校也可以走读，但是呢就是从管理角度来看的话呢，尤其是第一年 啊、 还是尽量的不鼓励同学们进行走读 啊、 要看他的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离家 近 比较远近的、有多长时间能够到校 啊、 因为那个通常第一年的话呢这要求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严格的。 嗯 嗯 嗯，我们学校也是比较严格。我们比如说你不回宿舍要回家的话，都要是写申请的，要报备的，是这样的。 现在校址是、刚才说了有很多的这个校区啊， 嗯， 比如顺义啊、杨镇，包括航天。那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学生入学之后会在哪个校区、 我们学前教育专业呢是在我们的顺义校区，然后护理和中药是在海淀区北部高科技园区， 嗯， 然后城轨也是在顺义，然后空中乘务呢在昌平。 哦，嗯，就是每个专业可能会在不同的这个校址哈。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贺处，您节目一开始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有这个一个整体的29所高职院校的这个。 咨询会 哈，所以呢这个也有朋友在问哈，具体的时间地点我们再说一下，刚才我们节目开始说过了哈，可能有很多半路进来的朋友。 好，再给同学们再说一下， 嗯， 北京市29所高职的院校统一的那个咨询的那个时间呢是3月11号上午8:30， 这个周日 到，对，本周日到那个中午11:30左右，半天的时间， 嗯， 北京的所有的这个高职的院校啊，全都在我们那个 学校，嗯， 在我们学校的体育场， 嗯，好，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毕竟是有限哈、不能给大家把所有的学校都请来哈、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周日上午8:30到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去参加这一场呢，所有学校都参加的啊这场的一个咨询会。好，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介绍到啊这儿三所学校。那么相关的内容我们也会在明天的这个微信当中给大家来推送，大家呢可以看一些文字啊，都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的过内容，包括今天没有涉及到的一些更细则的东西，我们也会在微信里呢来呈现，也请大家呢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那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明天要来参加我们高职自主招生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3月是自主招生申请季，如何争取自主招生加分？3月10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第三场公益讲座将在财政部礼堂开讲。活动现场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薛静、高夏、郑璇等，共同为家长带来主题为“想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解析双一流高校自主招生申请核心关键点，包括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后对报考的影响，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问题的解答等内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个性化高招志愿填报等问题。请您拨打报名预约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